翩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 热门 游戏，夺利， 御姐，萌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那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或者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并且在每次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观看了。 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今天咱们一开头，其实说实话这十一假期刚刚过啊，对，咱们呢聊点什么呢，就聊点这个让小美悲伤的事情。 为什么是让 什么事情让小美悲伤呢？因为大家要仔细听节目应该能发现小美之前有一个 Switch。 我没有，我还没有买呢。 哦，你还没， 那是大老师的 Switch。 是大老师落灰了是吧？ 对，那是 大，你本来要买，然后你后来， 对， 你后来制止住了自己。 不是，应该说是被大老师制止住了我。大老师不是说吗，就是有几款游戏可能在11月末才会发售，他说你等那个游戏发售之后看一看情况，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入手。 是，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听了咱们的节目啊，因为这几天长假呢基本集中前往这个日本的中国游客呢基本上什么都买得到 啊， 除了这个任天堂的 Switch。 这还真不是就是空穴来风，因为我发现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真的就是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货架上面 Switch 的专柜空空荡荡，基本上已经有点脱销的感觉了。 受罄了感觉， 对，受罄了。 哎，那比如说啊，在日本像什么 BIC Camera 这样的大型商店只能在海报上看到咱们刚才说的 Switch 受罄的消息。那在秋叶原的小商店里呢，二手 Switch 的价格和全新品接近或者更高，可以说现在是有市无价。 有价无市。 有价无市。 对、 啊、 其实咱们说在7个月之前嘛，也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任天堂开始在日本售卖 Switch。那如今日本本土的玩家还只是只能排上几个小时的队，等待抽签来抢到每次寥寥几台的Switch。 那根据统计呢，目前 Switch 在全球累计售出了约500万台，日本和北美地区大约各销售出了一半。 没错，那任天堂怎么着呢？任天堂就计划说改善啊这种到货窘迫的现状。那据相关媒体报道呢，任天堂计划和代工厂商一起改善 Switch 的这种生产情况，将月产量提高到200万台。以现在的销量来计算啊，过去任天堂每个月只能供货约70万，新的计划呢也就增产1倍多。那消息人士透露呢，目前 Switch 的产能瓶颈主要是主机使用的这个三星 Dream 闪存芯片供货困难，和坊间流传的这个工艺问题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在任天堂的计划里面，借助2017年年底的购物季， Switch 的年销量计划冲到2000万台，但是目前只完成了1/4。 没错，那其实以过往经验来看呢，刚刚发售7个月的 Switch 啊还处在生命周期的初期。那鉴于这个任天堂众多的粉丝和目前低下的这种产能，那 Switch 的疑惑难求可就是放大了它这种受欢迎的程度。 是的， 对，有据统计显示呢，目前购买 Switch 的玩家中有近90%的用户都购买了一款游戏，就是《泽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这从侧面上说明呢 ，Switch 上目前可选的重量级作品太少了。那在任天堂在线商店里呢，拳皇啊、合金弹头等复刻的老游戏呢，基本占据着显眼的位置。而你每天指望见到的新游戏，更多呢是一些独立的作品。 其实前两天呢，就有消息说腾讯将会代理中国大陆任天堂 Switch 的销售，正式来引进这一款游戏主机。但是随后腾讯游戏和 WeGame 平台的微博也转发了这个新闻，说这个消息是不属实的。那此前不久呢，任天堂也宣布了说这个腾讯的 MOBA 游戏王者荣耀的海外版将免费登陆 Switch 平台。 那在九月底呢，任天堂在香港等多个市场呢开始销售 Switch。按照计划呢，其实10月27号将发售的《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将是一款这个重量级的游戏、 嗯、 啊，也就是说在10月底是吧，小妹？10月27号啊， 没错 啊，在假日购物季来临之前呢，可能会再次刺激这种 Switch 的这个销量、啊。 是，其实咱们说这个任天堂游戏嘛， 嗯、 在 Nico Nico 上直播打任天堂的游戏的主播也可以送一口气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再有版权的顾虑了。嗯、我们知道这个 Nico Nico 是日本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之一、 嗯、 有点相当于咱们中国的 B 站 啊、哦、B 站 对对、嗯、你看 Nico Nico 哔哩哔哩、 哦、对对对 用户可以在 Nico Nico 上观看网游 PS4 平台 Switch 平台等各种各样的游戏直播、 嗯、 可是任天堂宣传部的负责人却说呢在网上直播打游戏实际上处于著作权的灰色地带 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啊游戏的这个著作权呢属于游戏厂商那主播直播游戏的行为其实涉及到了对游戏的这个二次创作而游戏过程呢又具有随机性与不可复制性那主播边打游戏边直播是否又算得上创作了新的作品那从游戏直播网站出现至今那著作的权呢争议就不曾停止过、 嗯、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的限制除非上传过境的内容 Nico Nico 会直播这个删除直播之外在过去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对著作权的争议选择睁一只眼和闭一只眼 没错但是日前呢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就是任天堂啊与这个 Nico Nico 签署了这个许可协议 嗯 包括这个塞达尔传说系列啊这个应该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系列等等800部任天堂游戏都能够在 Nico Nico 上合法直播了 很多啊 啊当然呢想看直播的前提是要先获得这个 Nico Nico 的付费会员 嗯其实在这之前呢 Nico Nico 也和这个 RPG 网游、 嗯、 勇者斗恶龙 X 签署了许可协议但这一次这个一次性签约800部游戏还是在日本游戏直播界算得上罕见了 对那令 Nico Nico 母公司呢这个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就是不少用户担心啊说不定哪天直播会因为版权问题而被删除所以呢还是想看有版权的直播那为了让用户没有顾虑的观看游戏直播呢这个母公司就决定与任天堂签署许可协议扫清著作权障碍但双方呢都没有透露这次合作是否涉及到这种金钱的交易啊 其实咱们说啊这也不是任天堂第一次和 Nico Nico 展开合作了不少网友也会把自制的任天堂角色动画或者自己演唱弹奏的游戏歌曲上传到 Nico Nico 上2014年11月的时候任天堂和 Nico Nico 也签署了类似的许可协议允许网友在 Nico Nico 上分享个人的二次创作 没错那这个日本游戏厂商啊与直播平台的这个著作权接触呢也在加快基本在2017年的6月啊很多平台呢也能够合法直播勇者斗恶龙 X 啊其实最初呢这个勇者斗恶龙 X 的厂商与 Nico Nico 签署协议时呢只允许部分服务器开放直播但是在6月呢他就宣布开放全服的直播并表示呢之后可能依据这个实际情况啊来再次修改这个合作方针 嗯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啊说实话游戏直播呢确实你说侵权其实是侵权就跟现在你要举办 这个比赛就属于那种灰色地带、 哎、对 是是 你要取得他的这个著作权 嗯 但是呢这跟游戏比赛不一样在哪儿呢是因为游戏比赛可能有些人直接获利通过线下活动、 嗯、就是有一些商业的行为 哎对对对但是主播打游戏这个呢我觉得变相的对于宣传游戏这游戏的火热 也有一定的作用 也有关系 是不是对而且他们大部分也是属于个人娱乐的一个行为 对对 可能不太涉及到这种商业的利益 对那你要是说这样的话那严格上来讲我在这玩游戏你私下看都属于这个因为你没买这款游戏你就不应该看这个啊其实也是、 嗯 哎，怎么说呢？这个孰轻孰重，就看这个， 嗯， 大家日后的一个博弈吧。 所以还是现在签署的这种许可协议还是非常有用的，是不是，许可同学？ 对，其实说到这个时候，我也感觉怎么跟我签了一个我的协议一样。 每次是不是听到许可两个字都会心惊肉跳一下？ 对啊，每次读新闻什么谁谁获得许可经营权、许可希望，我就说，哎呀，什么时候能给我这名字上个税？我应该能签个富翁啊。 可以的， 是吧？啊。那咱们先来呢听一首歌啊，歌曲过后再继续来盘点。这首歌呢就来自这个可以说之前一首非常火的这个 Shape of You 啊。 嗯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the bar is where I go、mm-hmm.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mm-hmm.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your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even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麦瑶哈维捏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啊，咱们刚才说完这个 Switch 啊，再来说一款这个热血一点的游戏 嗯、 啊， 是什么游戏呢、 就是这个、对就是男孩梦寐以求的这种从小的 RPG 角色扮演刺客信条 哎，刺客信条、 啊、因为男孩嘛你知道都梦想那会儿当一种刺客 啊、 嗯，因为一是很安全其实小 而且很帅气是吗 对对对第一是帅很酷、嗯、第二是弄完就闪人就是那种很安全你知道吗、刺客也是一种很安全的 就是而且他那种刺客的感觉给人就是特别敏捷 对 而且然后特别利落 英雄 啊对对对是的 小男孩特别希望这种啊、嗯、其实就是刺客信条这款作品相信不用多说大家很了解啊出了部数也是很多部、 嗯、 那尽管呢刺客信条是一款这种开放世界的动作游戏但是呢数百万玩家啊其实从中接受了这种历史教育因为呢游戏的机制呢允许玩家在执行任务之余呢探索这种整个地图甚至可以停下任务到处观光并且很贴心的呢在玩家遇到文化遗迹时呢将相关信息储存进这种系统的档案如果玩家留意这些细节自身的历史知识储备便得以丰富很多 嗯，那历代的流程呢也让人领略了包括文艺复兴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 嗯、 维多利亚时代在内的诸多历史细节而新作刺客信条起源同样承袭了这一特色这部在将于10月27号在多平台发布的作品也把背景设立在了另一个文明古国这个文明古国叫做克里奥佩特拉也就是埃及艳后统治下的古埃及、 啊嗯、 那和前作一样呢玩家也可以边走流程边看风景但是育碧如今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嗯、 就是摒弃一切战斗系统的观光版 哇、哦，这个版好啊直接看是吧 嗯 啊，这个版本呢将作为游戏的这个免费更新包推出也就是说大家不用花钱了 嗯 啊，预计呢将在2018年的春天提供这个下载啊，该版呢被称为这种教育模式 嗯， 正式名为呢刺客信条发现之旅古埃及 嗯 啊，它就像小美说的摒弃了这个一切的战斗系统和动作场景包括这个几十场由历史学家或埃及专家引导的游览被这个育碧厂商啊形容为这个没有战斗的活生生的 museum 啊、 嗯、 为玩家呢提供深入历史的第一手观光指南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意思是不是 啊，有点意思啊 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做一下旅行攻略、 啊对 其实我原来在玩的游戏你知道吗，就除了完成任务之后我也喜欢来回跳来跳去的，因为刺客信条它不能从特高的地方跳下来嘛，然后跳到草池里我就感觉那种感觉贼爽，然后我就反复上去下后来玩一天都也没意思。 这样主要会就是延长你的游戏时间，强行延长 啊。 是，其实育碧在制作刺客信条系列的时候一向对历史细节是颇为上心的，历代都接近100%的还原了当时的城市和文化，不少玩家在现实中见到真实地点的时候也都会萌生曾经爬过的感慨。那此次育碧也雇佣了多位专家来打造尽可能真实的古埃及地图，系列迄今最大的开放世界也是该做的宣传重点，对于育碧来说这是一个炫技的好机会，开发团队可以尽情地展现虚拟世界里的所有细节，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游戏的背景板。 没错，那据悉呢，这个其中的每一场观光啊，都会围绕不同的这个标志性景点、关键人物或埃及生活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啊，大金字塔啊，或者刚才说的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一生与木乃伊的制作。当你开始这个发现之旅时啊，你就会有一条路径将你从一站带到另一站，让你学习更多的东西。那创意总监呢，在这个育碧的博客里边写道，说比如啊，那讲个比方，在讲这个木乃伊制作的时候呢，会囊括比如说从清洗身体啊一直到这个全部的这个仪式过程。他希望老师们呢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学生们展示，这样呢就是不仅能玩游戏，而且能从游戏的这种互动媒介中学习到东西啊。 就换种方式来说啊，就是 来学习、 就是、对，就算是多媒体教学， 还会被推广到这个学习的要求， 其实也挺好的，寓教于乐嘛，是不是？而且这个模式的重点呢也在于让人们掌握真实信息和学术的知识。这个博客当中也提到了说，这是育碧早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直都有和老师还有教育机构希望他们这么做。 没错，那除了这些导览外呢，观光版同样会把这个开放世界的全部提供给这个玩家，玩家呢可以自由探索地图的这种等于边边角角啊，而不用担心这个等会儿出来个敌人啊什么的骚扰你啊。 而且它也会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休闲方式，特别适合想重温美景但是又厌烦的任务重复性的玩家。如果育碧有心将它推广到其他的几部作品，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课。 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就是就是说其实你说啊，就咱们比如说拿这刺客信条大家很认可啊，你又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玩王者荣耀，其实我觉得你就让王者荣耀各个英雄带你去领略一堂中国历史课， 确实你看他就什么各种 什么花木兰啊， 对 什么三国的曹操啊， 是什么小乔大乔、 啊、对 其实他们也都是属于历史人物， 其实每个人物带你浏览一遍历史是吧，哪怕他讲解你找个声优一配音不就完了吗，是吧，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特别爱学习， 对，有很多同学很多小伙伴应该也还蛮好奇，就是这些历史人物他背后的故事。 是啊，你一讲大乔小乔的恩怨是吧，当年和刘备什么或者孙策啊这种，然后你比如花木兰又是一个故事是吧，或者说当年其实还有很多古神话什么成吉思汗啊这种，我觉得大家肯定特别爱学，而且看了小学生你知道吗，对他的痴迷程度你知道，就好像偶像一样，当他看到大乔小乔这个游戏角色出现在教科书里，你想他背那知识将会是他想学和你硬塞给他就是不一样了，你到时候一问他，他就不是说啊因为三国什么什么哪章多少多少，他不是这样，他就哎当时小乔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会不一样， 对，就是换一种感觉来接受知识，可能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哎呀真是什么时候能出这种教育吧， 我相信会有的。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对，因为我和小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有一款游戏啊也是基本变成了教科书，那在一款呢叫做这个 ART 啊 E 等于是 My Thing My Sun这种策略游戏中你生于呢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美第奇家族，那你将追随这个中世纪最强大的家族之一呢，通过投资艺术家、教堂、有潜力的城市，建立自己的这种商业帝国呀，推动艺术名作的产出并影响历史进程这么一个游戏、 很厉害。其实这个游戏它诞生的初衷呢并不在于迎合所有的玩家，而是作为一种教学的手段。那把游戏做成教科书，或者说把教学融合进游戏，就是这个制作公司创始人的目标了。那两位创始人安德烈·托马斯和劳尔·卡诺卡都是曾于 EA 体育游戏部门任职，其中 庄托马斯也是图像部的总监。那在他们离开 EA 之后，去了德州农工大学的可视化系工作，直到有一天被一位艺术史的教授找上了门。这位教授呢，特别想做一款教育性质的游戏，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下手。那受到这个启发呢，托马斯就成立了名为 LIVE 这个叫做学习互动可视化体验的实验室，专注于研究如何将游戏体验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没错，那其实呢，他们是想用一种这个比传统的讲课更具代入感的方式和学生们接触，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啊，说呢要把这种更现代的体验带进课堂，以提供呢一种更深入的解读。他希望呢游戏可以成为这个的一部分。其实实验室的学生和教师们呢负责研究性质的工作啊，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设计游戏。那这个公司自己的员工呢就将这个游戏呢制作成型啊，成品走商业流程时呢，实验室其实也能得到一些的回报啊，因为他们属于这种著作权。那这呢其实就是一个双赢。实验室的同事们呢拿钱为自己做游戏，那这个公司呢也赢了，因为游戏呢得到了大学研究结果的支撑，这证明呢就是游戏是可行的。 对，尽管最终成品是游戏，但是开发团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还是教学。他们会先找出学生们感到挣扎的难点，为此确定教学目标，然后构建出剧情和游戏机制，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学习体验来进行的。 没错，其实说到这块啊，小妹，其实我觉得这种游戏，你看融入这种教学融入游戏，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包括刚才说那个从文艺复兴这么讲历史，其实我觉得真有可能，未来不一定说把游戏弄成这种教学吧，我觉得反正会带入那种卡通形象，不再会是这种特 就很多 Q 版的形象、 哎、 进入到教学。 小 Q 版，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头戏啊，比如说很多、虚拟偶像这种，没准是他们带着你学习。 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如堕天一教你学数学、 那肯定喜欢这个，那就会疯狂学呀、对吧？他起码比你给他一个公式让他这么看，哇，老天，一看这玩意儿满眼都迷了，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现在的教学手段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就这是属于。 而且我又想到了一个，你说用那种虚拟偶像，他不是现在很多设计成那种虚拟偶像能说话吗？你让他回去，他给你念一篇，比如说杨戬的这种文章什么，绝对比你自己看更生动， 是， 你也更能记住。你是吧？像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读书，我就喜欢人家跟我说完之后我能听进去。你是属于什么呀？ 我是属于。当然老师其实都会讲课、是不是？但是你回来背书其实还是主要靠自己背， 很重要。对对对， 尤其像咱们之前那种学习方式，可能更多的就是 自己 来消化。 没错。行，那咱们呢也是探讨了一部分这个游戏作为教育的一个可视化吧，作为一个可发展趋势啊。咱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咱们做一个总结。那这首歌呢来自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或者呢您可以这个上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啊，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 嗯，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是，那咱们下半场呢就来聊聊这个今年可以说2017年的这种现象级游戏啊，真是突出大家意料，这种大逃杀。 嗯， 咱们就浅 绝地求生， 对 PUBG 啊。这个其实大逃杀呢，这个背后的开发商这 Bluehole 呢，这可能是今年游戏界被提及最多的两个名字啊，他们也是一直占据着各个版本的头条吧。那这个29号呢，其实传出这个腾讯啊要入股这个 Bluehole。 嗯， 那这个30号呢， Bluehole 就宣布呢啊，子公司要成立一个子公司，专门来运营这个大逃杀这游戏。 嗯 啊。 那我们说、这个子公司它的名字呢就是 PUBG.crop， 会专注于加快这个游戏的商业化布局和全球运营。 是， 总部呢是设置在韩国，那分部是位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计划当中还会在欧洲和日本设立分部。 没错，那 CEO 呢就是游戏的执行制作人这个啊 长韩 Kim 啊，这是应该是一个这个啊，应该是一个这是韩国人感觉。 嗯， 啊，他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就说啊，说鉴于这个 PUBG 在全球获得成功，他们呢想确保自己具备足够的运营效率，以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游戏提供支持。那这个新的架构啊，让他们在这个进行战略扩张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灵活。这些商业机会呢，就包括比如说进入这个电竞领域啊。而且成长为这个全球性 IP 的这个潜能。 那还没有登陆主机，只是试玩版的游戏就售出了1300万份。这个绝地求生的成功让很多人就有点猝不及防。那无论是 Bluehole 还是制作人来说，其实都没有应对如此规模游戏的经验。除了每天要修复这个几十万玩家抛出的新的 bug， 维护服务器并且不断的道歉之外，还需要应付层出不穷的借鉴者。比如说这个堡垒之夜的大逃杀版已经打了擦边球，而育碧的 CEO 也表示有意推出类似的游戏。不过呢，他们新的机会也在不断的涌现，年底登陆 Xbox 会带来另一波的收益。那这个 CEO 也和韩国本土的一个游戏公司达成了发行协议，后者开发了韩国最受欢迎的即时信息 App。 对，那为他呢成立子公司呢，其实进行专项运营确实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昙花一现的游戏啊，虽然很多，但爆款呢并不能够保证这个长久成功啊。尽管呢目前这股热潮呢未有衰减的现象，其实Bluehole呢需要推进的更谨慎细致，尽量少犯错。比如说其中我觉得最重点就是维护好服务器。 是， 现在玩这个东西众所周知，十把崩三把，基本十把崩五把， 所以游戏服务器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就是 起码让大家能玩，是不是？ 对，我现在觉得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小美真不是说有意夸大咱国人作用啊。 嗯， 这游戏 其实真是咱国人撑了半边天， 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嘛。 对呀、啊，这游戏真的你得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玩家。 嗯，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在中国国内架设服务器一点都不过分，是真是这样？ 嗯， 我觉得真是这样，咱们撑起半边天啊。 是。 那子公司的这一项重要服务呢，也就是说支撑这个全球的运营。 嗯， 啊，这不可避免，你看就涉及了中国市场。 没错。 如果啊，说期望在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游戏市场扩张啊，就是咱们这个，那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呢，显然能给这个Bluehole提供实质帮助，因为他目前没有说进驻咱们嘛，所以目前呢，大逃杀没有一个中文的这个官方微博，而且也没有加微啊，内容呢，基本是游戏卡顿道歉呀、啊。以中国的玩家反应来看呢，这个Bluehole的上心程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 嗯，其实对于Bluehole而言，拥有诸多运营海内外游戏和电竞组织经验的腾讯，大概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那这个就是他们投资了很多的这个游戏公司的巨头 、 在八月中旬呢，也试图来这个控股Bluehole，在遭到拒绝之后，更换了方式，购入了后者约5%的股份。那据报道呢，腾讯最近再次联系Bluehole，想要取得代理权，那这个谈判的前景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腾讯没准会成为他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是，除了可能会在这个腾讯新平台这个正式代理游戏之外啊，他也可能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手机端。也许玩家们呢很难想象这个手机端游怎么玩这游戏呢。 嗯， 不过呢，这个上周呢已经发布了一些问卷来调查用户对大逃杀手游的接受度啊，基本该来的还是会来。 没错，该来的还是会来，所以我们要做的还是静静等待。是， 对，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感觉啊，这个作为手游还是复杂了一点。 嗯， 我个人 可能这个屏幕比较小，然后操作你又需要非常精细。 对，你想一个开枪的游戏，这怎么做成手游，我就很纳闷啊。 所以看一看它到最后就是对这种操控的实现程度能有多少。 你知道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就朋友圈昨天被刷屏了是吗？ 啊，小美，你是我其实有发类似的这种朋友圈和微博， 我已经看不过来了，基本上就在那几个小时中间，感觉 很多朋友都在这儿。 对，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 一下， 这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鞋。 嗯，那好，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资讯， 就是吃鸡这款游戏，也就是大逃杀啊，有意做成电竞。啊，现在的思考的问题呢是如何实现的问题。 嗯， 啊，其实这款游戏呢，大家都知道，把100个玩家呀投到岛上啊，大家开始相互的舔装备啊，开始进行这个博弈。 嗯，最后只剩一个人， 一个人活下来。 嗯， 啊，就是可以说作为赢家吧，其实。 嗯， 我觉得这么一款博弈的游戏做成这个电竞呢，当时我也觉得很有可能。 嗯， 但是后来呢，就觉得说不太可能。 为啥呢？ 因为首先大逃杀来讲随机性太强了、就是你下去之后刷什么装备这是不可能固定的， 这 就有 都是 的问题。 对，有运气的成分在。 对，有运气的成分在。而且呢大逃杀作为电竞来讲节奏会很慢。 嗯， 你说你看谁不看谁呀、啊、 嗯， 这100个人你也不能分别看。 而且每一个人的玩法都不一样，可能有的就是找一个小屋子猫起来， 对、 他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参与战斗，那你怎么来评判他的这个操作技巧是。 你比如说一个人他上来运气特好，捡一把枪， 嗯， 我就猫房顶我不动了不完了吗？我一直猫到最后剩3个人，我打死一个赢了、你说这玩意儿。 对，所以现在很多是不是很流行这种躲在一个屋子里然后不出来的， 基本都是这样。现在你建屋子就基本不要那里边去，至少2个人在里边蹲着、你知道吗？对，那其实我们这么说大逃杀啊，就是因为它是业内基本增长最快的游戏吧。其实刚才也是说了，它基本啊卖出的销量很火热，而且丝毫没有这个衰退的感觉、而且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 Steam 玩家玩数最多的一个游戏。 嗯， 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游戏，而且目前呢 不可能的成就。 对，目前呢很多主播啊，这点很奇怪啊， 嗯， 都在直播这个大逃杀这款游戏，这个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无论是玩什么游戏的玩家都在开始直播这个啊、所以说呢当下他最红呢，我其实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是。那他们这个开发团队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据他们的创意总监说啊，终极目标就是电竞、那在他们做之前的一个游戏的时候，他就梦想着能把这款绝地求生大逃杀做成电竞游戏。 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今年这个科隆游戏展上啊，大逃杀其实举办过一场为时4天的这种官方邀请赛，也就是电竞比赛。 是 啊， 就是强调呢，说这还是一个抢先体验版的游戏啊，不过没人呢会小看它，因为80多位这个外国的很多游戏直播平台的玩家也是参加了这个角逐，最后呢有9个人分享这个并不少的一个奖金，就是35万美金的一个奖金， 很可观了。那第一次比赛本身的效果也不错，乐意单干和乐意组团的玩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而且他们每天都会开启一场新的活动，所以在这3场比赛里面积分最多的人就是获胜者。 没错， 但是因为这个预算比较有限，整个赛事的组织还是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场地是比较简陋的，然后比赛期间也出现了服务器的问题，几乎每一场都因为服务器的原因推迟进行，有的甚至延后了1个小时。 看来这服务器比赛也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总监呢依然很有信心，他说呢这是他们婴儿走路的第一步啊，因为呢从来没有人举办过这种大逃杀式的这种游戏的电竞，那他试着组织一个为期好几天的赛事呢，说每天要比赛6到8个小时，说要知道呢对于他们这种游戏模式其实很困难，说你又不能一口气儿把这个所有玩家都塞在里边儿、啊。 是，他也说嘛，他们正在和电竞联盟合作，希望找到更加现实的一个路径，但是眼下肯定是要把游戏先做完，在他们发行完整版的游戏之前肯定不会全力投入到电竞事业当中，他们想慢慢的来，要组织一个电竞的赛事，首先需要业余玩家慢慢成长为半专业玩家，玩家金字塔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 他这意思是不是就大家不再苟着呀，就是专业玩家 就是 就不再趴房顶猫着， 哎，对，可能就是真的会出现一些比较 就是厉害 比较职业的玩家、 是。那这个游戏呢其实必须要具有这种竞技性啊，不能存在你比如说 bug 啊，比赛形式呢而且要奏效，很多游戏呢直接说哎，这个我们是电竞游戏啊，但不是那样的，说你们不是电竞游戏啊。其实最大的挑战在于哪儿呢，就是说整个行业已经有一套如何把这种啊 MOBA 的这种和 FPS 游戏直接变成电竞的这种体系，但是大逃杀这款游戏呢又与这个传统的这两种游戏不一样，这个游戏呢其实缺少这种结构上的严谨，就是咱们说那种随机性啊，随机性呢也更容易影响这种比赛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厂商啊 Bluehole 呢就并不能照搬他人的模式。不过这个创意总监仍然认为啊，正是这些不同之处让大逃杀呢更加的刺激和与众不同。 是，而且他们允许玩家讲述故事，只要30分钟你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剧情，构建出一些你可以告诉朋友的东西，这在知名的 FPS 游戏比如说 CS 里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它的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有的时候可能30秒一局， 直接周门队啊。 对，所以你只能对玩家产生感情，而不是对角色产生感情。但是这个 PUBG 就不一样，你可以对看到的角色投入感情，而不是只把它当作是屏幕角落的小方块。 是，其实咱们最后也说啊，这个绝地求生啊，能不能做成电竞，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啊，不过要是找对了路子啊，最终评判了最好，我觉得以现在的直播火热情况来讲啊，它应该会成为一款很好的电竞游戏。啊，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个期待一盼啊。好，那聊完了这个电竞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这个张信哲在一个想和你唱中的过火。这个版本。 稍后回来。 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手中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别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了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怎么忍心让 伤痛我悲。 好，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汉文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咱们刚才其实聊了这个大逃杀啊、 嗯、 这个也就是说绝地求生这款游戏为什么能火， 嗯 啊，大家不知道好不好奇啊。 对，其实刚刚可儿也说了嘛、嗯、说这个里面中国玩家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觑的。 没错， 你像这款游戏里面中国玩家的增长简直是疯了、 啊、 有人这样 增长啊 对，有人这样评价。其实就在上个月11号的时候、 嗯、 提供 Steam 数据观测的一个 Steam Spy 发布了这条推特、 嗯、 并且配了一张趋势明显把玩家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图表。像这个图表当中啊，浅蓝色的线代表了美国玩家、 嗯、 他们所占的比例从游戏发售初的40%下降到了如今的13%。黄色线的中国玩家后来居上，数量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突增，现在已经占了全部玩家的1/3，也就是近300万人。 没错，那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张图的这个纵坐标是百分比、 嗯、 所以也就不能说明呢美国玩家人数下降，只能说明呢中国玩家所占比例的这种提升。 是 啊， 咱们说这个大逃杀这款游戏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同名电影、 嗯、 那玩法也和电影当中很相似，就是把100多个玩家空投到一片场地上，然后最后只剩下一名玩家。那这个从刚刚空降那个玩家都是两手空空嘛、 嗯、 你要这个给自己搜刮补给，也要提防敌人 啊、 嗯、还要注意不断变换的危险区域。 其实我觉得用一款美国电影来说就是饥饿游戏 啊， 比较像那个、 啊、也有点像。 对 对 对, 对，那在中国玩家涌入这个大逃杀之前啊，这款游戏就已经在全球获得了关注。 是， 那作为一款今年3月刚上线的这种抢先体验版游戏呢，它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成为各国主播频道里的唯一内容。发售半个月销量突破300万，三个月的时候呢卖出400万份，速度超过了当年的这个 Missile Craft。这个7月份和8月份啊 ，Steam 同时在线玩家超过 GTA 5和 DOTA 2。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 GTA 5和 DOTA 2呢已经是经久不衰的热门游戏了。那前几者的销量呢，在历史上目前排行是第二、第四。DOTA 2呢，则是最成功的电竞之一。但是没想到被《绝地求生》游戏击下首位之前呢，这个 DOTA 2是 已经连霸了3年。 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绝地求生》它的势头真的是非常猛， 真的是啊、 嗯。而且这两个月，我们说大量的咱们中国玩家的涌入也是为绝地求生迄今取得辉煌销量贡献了不少呀。 对， 像在8月底的科隆游戏展上，开发商 Bluehole 公布的销量是800万，而两周之后这个数字冲到了1000万。 对， 这个数字也让大逃杀和2017年其他受欢迎的游戏相比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是，那大逃杀你说为什么就到终归来火爆呢？ 嗯， 可能有些人说看来是个必然的事儿、 嗯、 因为有些人说啊，在他之前很多一些类型的游戏呢已经对玩家进行过普及了。 嗯 啊，比如说玩家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然后《绝地求生》的主创呢，在此前也有过同类游戏的这种开发经验，所以呢，在这种机制上啊，显得更为成熟，而且呢，加强了这种玩家的游戏体验。 嗯，而且和现在流行的 MOBA 还有电竞节奏越就是限制越来越多的团队射击项目比起来，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的自由度相当的高。那玩法呢，也是在很多方面具备了独特的幽默感，随机性缩小了高端玩家和新手的差距，而每一局的节奏也很快，从头来过也非常容易。这些特点呢，也让它具备了高度的娱乐性，成为了游戏主播所青睐的直播内容。无论是这个搞笑网红的搞笑解说，还是曾经的职业电竞选手们用高端的方法示范，都有相当大的受众。 没错，那事实上呢，这个看热闹游戏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火热的东西。 嗯， 啊，游戏主播呢，发挥的作用让观众更容易转化为这种游戏的消费者，这是真正的事儿。 是。 况且呢，这款游戏门槛不高，而且售价比较便宜，大概在 Steam 上，我觉得售价真是比较平民了。 嗯 啊，而且 PC 呢，广泛的覆盖面呢，也是它得以这种扩散的一个基础。 嗯 啊，从图表可以看出来啊，它就是今年这种销量的增长十分的惊人。 嗯， 很有可能就是说基本已经坐稳了吧，今年最畅销的一个游戏。嗯 嗯， 而且呢，就是说从很多图表可以看出来啊，在今年的1月份呢，啊，恰恰这种 很多人的一个争议中呢，这个游戏迎来了这种飞速的井喷式的这种增长。可以说在各大社交平台被广泛传阅之后呢，迎来了更多的这个咱们国人的一个关注。 是，其实在咱们中国嘛，就说这一款游戏的火爆和此前一款同类型的游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像 Steam Spy 的数据显示，之前我们说这个 H1Z1 目前已经是一个完全被中国玩家占领的游戏。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图表的趋势里面看出，这个2016年2月发售的游戏是在今年1月份出现了一个增长的高峰，而恰恰是有一篇帖子就是开始走红的时候，当它在各个社交平台被广泛传阅之后，也就迎来了更多的咱们中国的玩家。 没错，那除了这种其实游戏本身的娱乐性啊和知名主播的影响外呢，另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设的这种诸多的明星艺人在玩，就导致这个平常很多不与游戏接触的这种绝缘体群体呢，屡次看到这个我的偶像也在玩这个绝地求生啊，就开始产生兴趣，我也下载一个玩玩吧。就很难避免这个加入朋友们的命运。所以就是很大程度上来说啊，它和这个王者荣耀一样，已经变成了朋友们隔三差五就一起开黑的一款这种社交游戏了。 是的， 我觉得我觉得呢，咱们在听一首歌曲之后呢，回来咱们给大家盘点一下都有哪些艺人在玩这个游戏啊。那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我觉得跟这个游戏势头很像的这个当年《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 当》 啊， 一起听。 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洒，车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咱们在歌曲之前给大家不留了个扣吗？嗯，给大家盘点盘点都有哪些玩这个绝地求生的艺人们、啊。 就是你别说，还真有人整理出了一个图表， 嗯、 就是整理出了到现在为止有过直播吃鸡的艺人们， 嗯、 他们分别是王思聪 啊，这就不用说了； 林更新 啊，这也不用说了； 陈赫， 这也不用说了； 鹿晗 啊，这也不用说了； 邓超 啊， 周杰伦， 哎呦， 韩寒 哇， 刘昊然， 嗯， 还有林俊杰和胡歌。 哎，我真没想到胡歌还玩这个游戏。 是男神也在玩这个游戏，是是。 因为你说前三个啊，其实林更新啊，这陈赫、鹿晗， 就他们平常就是很喜欢玩游戏、 啊。对啊，鹿晗经常发那个，鹿晗特别逗，你知道吗？ 啊、 鹿晗这人。就是他在游戏中呢开麦，他不知道是全语音， 嗯， 然后他说话呢就是很客气那种，就是、 嗯、就很礼貌，是不是、 啊、大家好，你不要打我好不好，就是咱们商量一下然后那你是鹿晗吧，啊我不是啊，我出卖了自己吗啊我不是，我声音很像吗，然后你知道他就特别萌那种、 嗯、就非常萌，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认出来了、 嗯、 然后很多粉丝也是疯狂转发啊， 是 其实呢，其实这个啊，电竞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像咱们刚才说的，成为这个它的这种劣势啊。但是如果所有人呢都开始以电竞的形式，包括咱们刚才说以社交的形式来玩这款游戏、 嗯、 那它会增加很多的这种乐趣和刺激， 没错 啊，并且呢它这种是在这种射击游戏上是一种很开放的很自由的一种地图的显示、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之前很多游戏都设计没有牵扯的一个点吧。 对，而且我们说这款游戏今年年底要登陆 Xbox One 嘛，也许在明年的时候也会登陆 PS4、 嗯、 那主机玩家的涌入应该也可以把游戏持续炒热，随后完整版游戏的更新完成，再利用连续不断的 DLC 大法、 嗯、 我觉得绝地求生还是会火热一阵儿。 我觉得啊，它持续火热点一两年之后，除非有一款再爆款的游戏来代替、嗯、